孙翔又是微微笑了笑，不过这次没人能看到他藏在电脑后的笑容，没见他对一叶知秋有什么特意的操作。就这样，一叶知秋月下，一切都和杜明打方瑞时的情景一模一样，变化在一叶知秋这一步月初后开始。豪龙破军，一叶知秋竟然月下后在垂直方向上借力施展出了这一大招，顿时有如彗星般直朝下边撞来，下坠的速度比起无双勾月当时的下落不知道要快出多少倍。如此声势，动静自然也不一样，但是方瑞依然没有抬起视角看一眼，只是海雾亮的行动再不像上场那样不紧不慢，一个疾步冲出，不是拉开距离，而是直接绕着钟乳石走起了圈。海无量绕到了钟乳石的背后，豪迈冲下的一叶知秋在这一瞬间身子都好像僵直了一下，紧跟着一叶知秋连忙一蹬钟乳石，战矛却斜挑平，竟是想直接变相过渡到地面上，只是时间把握上似乎稍稍出了点问题，变相显得十分勉强。最终一叶知秋触地，方向算是扭过来了，但扭得不够彻底，半弓的身子不及抬起，豪龙破军的豪气荡然无存，落地后弯腰前冲这一小节根本像是在耕地。陈果毫不留情地笑了出来， 你就让我看这个？ 这个叶修都答不上来了。看孙翔的思路和意图，若方瑞的应对重复上一场的思路，无论哪种变化，孙翔的一叶知秋所施展的这记豪龙破军都可以应对。这个高难度的直角变向真的是相当漂亮，绝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做到的，所以恐怕也很难有人想得到。孙翔是在充分利用队友作战所获取到的情报，他并不如陈果所想是用一样的打法来显摆自己比队友更厉害，他是要用重复的打法勾出方瑞重复的应对方式，再用早有思考的打法来克制。这是非常典型的擂台团队型打法，是对擂台赛组队性质的充分利用。只可惜最终方瑞的应对完全脱离了上一场的方式，海无量直接绕到钟乳石的背后，再高明的操作也不可能让一叶知秋在这样急速下坠的情况下环绕钟乳石移动。这应对让孙翔一愣，结果就是这么一愣神，操作慢了那么一点点，最后这个非常高难度的直角变向操作算是勉强完成了，但角色所表现出的姿态可就不怎么好看了。不够完美的操作当然也会留下些许破绽，一叶知秋身后海无量已经转出双掌，聚气轰出轰天炮，念气狂窜但却不中，背对海无量的一叶知秋竟好像知道对方会从背后攻击似的，直接背身跳起，自轰天炮的念气上方越过空中，折转身形，战矛雀袭上已聚起浓浓的魔法斗气，击落斗破山河，魔法斗气直坠地下扩散，地表受到不断的冲击，隆起爆发，地下走了一圈的魔法斗气像是凝聚起了什么力量一般，掀起泥石，就这样猛然爆散开去。方瑞早知不妙，哪里敢去抗衡，海无量连滚带爬往回飞奔，偷袭在一击间就被孙翔彻彻底底给打爆了。这一瞬间陈果非常不想承认，但是他真的好像看到了昔日斗神的影子。手提却邪，一叶知秋急步向海无量追去，海无量一边狂奔一边时不时回头看看情况，模样那叫一个仓皇。很快他又冲到了一根钟乳石旁，飞步贴上转圈，顿时闪到了钟乳石后。孙翔根本没有丝毫犹豫，一叶知秋急步冲上，最终斜步跨前转向钟乳石背后的同时留有一定的空间，只是这空间并不大，在太多人眼中看来这根本不足以应对可能的伏击，但是孙翔就有这个底气，就有这个自信，一步抢出钟乳石后没有人， 海无量根本没有任何伏击的打算，只是借着钟鲁氏一挡孙祥的视角后，就继续仓皇地逃窜了。孙祥冷笑，一叶知秋继续再追，不过此时的一叶知秋还没有机会打出无属性炫纹，在移动速度上并没有多大优势，两个角色之间的距离始终保持，但孙祥也不急躁，就这样让一叶知秋牢牢跟死海无量。这样是追不上，可是等豪龙破军的冷却好了以后呢？所有人都意识到这一点，电视转播更是特写出了一叶知秋技能术中豪龙破军的冷却中，仿佛这是海无量的死亡倒计时一般。陈果笑不出来了，上场打杜明时意气风发的方瑞，这一场却被孙祥赶得有如丧家之犬。没什么办法吗？陈果看叶修，叶修知道他心思，出声安慰， 别慌，方瑞的节奏没乱。 没乱吗？ 陈果眼中的海无量各种狼狈，根本就是乱七八糟。 孙祥如果也是这样以为的就好了。 什么意思啊？ 哼。 叶修装傻笑而不语。 好了，豪龙破军的冷却马上就要好了。 电视转播中潘林叫着。三二一。下边的话被潘林憋回去了。因为孙祥没有如他们所想的在冷却好后立即就让一叶知秋施展豪龙破军。他没有急躁，他看出方瑞此时也并没有乱，一直在跑，只是他没有找到反击的机会，自己这时候贸然抢攻，或许反倒会给对方可乘之机。双方的距离并不是靠一个豪龙破军就可以一下解决了，方瑞可没有那么菜。直接无视方瑞向唐柔挑衅的孙祥，到了比赛中来却没有对方瑞有丝毫的轻视，从一开始他会利用之前队友比赛中所收集到的情报来看，就已足见他对对手的重视。孙祥早已经不像在岳云战队时那样稚嫩，更不像在嘉世战队时那样骄傲自大，他已经是一个相当成熟的职业选手，用很合适的分寸在应对着比赛。难道就这样一直追逐下去？看到两人除了疾跑都没有任何其他操作，观众们禁不住都纳闷起来。总决赛这么高大上的比赛，总不能最后成了比拼两人对耐力控制的赛跑比赛吧？那可有些无趣了。虽然大多如此想着，但是此时好像真的除了耐力的消耗，没有什么是会客观上造成局面改变的了。电视转播给出了两个角色的耐力表，而这在职业赛场可是极少出现的对比。 海无量的耐力好像可以更持久一点啊。 潘林看过对比后说道， 控制耐力上两个这种级别的选手肯定都不会出什么问题，但两个职业的在这方面有天然的差距，从耐力属性上来说，虽然一叶知秋略微领先，但气功师这个职业对耐力的消耗幅度比一般职业要小一些的，大概是为了表现气功延绵持久这一特点有意设计的吧。 这种事平时恐怕真没有多少人在意的吧， 但是现在这可能会成为最终的关键。 居然会利用到这一点，不愧是方瑞啊。 是的， 不过这样一来，他也无非就是利用多一点耐力跑得更快一点，将孙祥甩得更远一点，然后呢？ 然后再找机会反击吧。 李一波说的有些勉强，潘林也觉得特别没劲儿。如此精明的计算，如此持久却不容有差池的操作，到最后只是把对手稍稍甩得远一点，然后咱们从头再来。有些话两人不合适在节目里说，但在心里两人这会儿都是一同的想法。 我裤子都脱了，你就给我看这个。 赛跑到最后，也就是从头再来，这样的发展真是一点期待的价值都没有。潘林和李一博都已经没办法调动起什么激情或是紧张的情绪了， 控制着不打瞌睡就已经是两人最大的集中力了。 一叶知秋的耐力全用完了， 潘林没精打采地说。 是啊， 李一博没精打采地应对着。 方瑞应该清楚的吧？ 应该的吧。 孙翔也没有点什么办法吗？ 有办法早用了吧。 哦， 两人一副那就这么着的态度，眼看着一叶知秋的耐力一直退到了零。 完了。 嗯，接下来 喉咙破军，我操， 潘林叫了出来，因为抑制不住的冲动甚至爆了粗口，而他自己完全没有察觉到这一点。他已经沉浸在彻底的意外和惊讶当中，他们真的都没有想到孙翔居然会在耐力用完时这才使用豪龙破军发起攻势。太意外，真的太意外了。方瑞也一定没想到吧，那个傲气逼人的孙翔居然现在会如此沉稳，真的太出人意料了。豪龙破军，一叶知秋杀出，而这技能的冲击速度不是消耗耐力的疾跑可以应对的。不过两个角色之间毕竟有距离，豪龙破军冲过来也需要时间。问题就在于有谁能想到豪龙破军会在这个时候使出来，稍微的迟疑都会造成应对不及。但是方瑞却没有迟疑，这记豪龙破军他竟然想到了。海无量横身一动，豪龙破军成功逼过，而后挥掌就带一个螺旋气冲攻上。谁想一叶知秋豪龙破军不重后并没有如方瑞所想的立即急停，居然就这么冲过头去，两个角色再次错开了身位。一叶知秋没能实现贴身，但是方瑞却也没赢得反击的最好机会。但是气功师可是中距离的攻击手，一叶知秋豪龙破军不停拉开的间距只是让方瑞以为的技能无法用上，他还是有其他技能可做攻击。气刃，本就不易察觉的攻击在方瑞猥琐的手法下更是偷摸放出，注意不够集中的观众恐怕都会以为方瑞的海无量这时没有作为。气刃搓出，海无量掌心继续聚气，已在运转下一个技能。已经转过身来的一叶知秋手举着战矛，但是距离根本让他没有办法做出任何攻击。但是忽然一闪，那位置可见的就已经只是魔力波动的痕迹，一叶知秋竟然消失不见。瞬间移动，一叶知秋今天比赛所选的武器技能在此时施展出来了，赫然是瞬间移动。武器技能的第一次施展总能给人意外，但是瞬间移动这个技能在法系职业里真的非常大众，甚至扩散到全职业系里横向对比，瞬间移动这个技能的选用力都是最高的。其他五大职业系里都没有一个技能会让该系的职业那么专一的心仪。瞬间移动哪怕一界的传送距离有些近，但无论保命脱身还是强步贴身，这无疑都是最有价值的神技。所以这个变化对于方瑞而言或许不该太意外。